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狮子佢咁多意见，想唔想嚟多听？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同阿淡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胡须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 先请进愿望。 八年哦， 做乜事啊？ 点 解唱呢首歌啊？ 咁点解我哋要为万迷唱下呢只歌啊嘛，大佬？ 哦，前情似教， 梗系啦。 咁啊，喂，唔系啊，即系爆一爆先啦。喂，太离谱啦！今日咁样，即系你知我个人好守时同唔走数。即系我，你唔可以利用我嘅守时同埋唔走数嘅性格，因为琴晚输波而迟咗38分钟㗎嘛，係咪先？喂 ,post 返條 link 上反曼個 page 先，話返俾人聽，可能有啲人會 miss 咗，因為有啲聽眾就專登返屋企，即係 早返 屋企啦，因為早半個鐘啦，點知就遲咗8分鐘啦，係咪？咁啊，其實冇遲到嘅，因為點解呢？上個禮拜就10:30先直播，咁遲咗半個鐘㗎嘛。咁我哋提咗半個鐘，其實而家都係冇遲到嘅。阿迪，所以你係冇遲到嘅。咁啊，係啦，咁啊，冇辦法啦，啊， 輸波玩嘢正常嘅， 係啦，即係我哋 expect 唔到啦，係咪？咁啊，其實就而家去睇返成個形勢啦，即係反曼嘅形勢啊，講緊即係其實好嚴峻嘅，因為始終每一個禮拜曼聯都有機會上榜首， 咁啊係， 咁即係喺呢個情形之下，其實如果你話對於我哋反曼嘅勢力嚟講，係真係唔可以鬆懈，因為佢每一秒鐘每一分鐘都係有機會直接上到榜首嘅。咁呢一個係因為點解呢？就事源於呢個阿仙奴對曼聯嗰場波，曼聯贏咗之後呢，咁好多嗰啲卵蛋呢就出嚟講話，喂，係啦，球季正式開始啦， 返曬嚟， 返嚟啦，咁樣。咁呢啲說話就似曾相識啦。咁退到第14周啦，係咪？咁又跌返去原本嘅位置，第九位啦。 咁排九啊，梗係排第九啦。 九啊，排第九啦，即一人猜谜语嘛，阿肥 Sam 啫嘛，佢话佢扮嘅就话，喂，阿仙奴咧就叫阿一， 系， 咁啊车路士就叫车二， 系， 曼城就叫做曼三，咁啊即系呢个利物浦就叫利四，啊咁曼联系咩咧？ 我唔知啊， 曼九咯，即系呢个 get 系 OK 嘅，即系咁啊，冇啊，有阵时做人好闷嘅，系嘛？因为点解咧？成日都預計嗰啲嘢都中八九成， 咁啊係，由我哋開季即係由開季我哋開始預測啦，即 係都唔係啊，由我自出糧胎開始，一望曼聯， 你又再遠啲， 係啊，我就已經知道佢成條 path 㗎啦，係嘛？上個禮拜我哋講嗰啲嘢，喂，真係個天好公平啊！我上個禮拜 prep 嘅時候，我根本都唔記得咗周中有波，淨係講咗禮拜六日嗰啲， 紐卡素嗰啲係嘛？ 即係唔係紐卡素嗰啲，即係淨係講咗熱刺嗰場，咁啊唔撚記得咗個愛華頓嗰場，咁啊。一路都讲，哇，屌你老尾，今个礼拜嗱个最好嘅结局呢就係、是、呢、這个曼联就去返第九位啦，咁諗住熱刺过去头嘛，喂，其实嗰场都争啲㗎啦， 争少少 啦，即係嗰场都可以讲下啦，喂，熱刺入嗰两球波都靓波嚟㗎嘛，係咪先，咁即係当然你比起琴晚苏亚雷斯个四球波啫，苏亚雷斯琴晚嗰四球真係 黐撚线啦， 即係系外星人啦，我觉得就系嘛，咁嗰个题外话唔讲住啦，咁但系一路都讲话我哋预计即係曼联好有机会即係因为错失咗上前四嗰个机会就係对卡迪夫城嘛。 咁啊，依家嘅機會又嚟啦，咁啊就係跌翻落第九位啦。因為成日都係咁講，一鼓作氣係嘛，再而衰，三而竭 係 嘛。 係。 咁阿迪，你 post 咗嗰條 link 上去未啊？喂，唔該曬。咁啊，所以而家個形勢就係非常之好睇嘅。咁啊，我講少少料先啦。咁啊，琴晚就真係三點幾先收工啊。 嚇！ 咁啊，翻到屋企嘅時候就一開電視就已經係我老母好睇貼喎，我老母開定咗六個 台。 即係我睇你 咪因為佢琴日係咪咁多台播曬？ 係啦，咁我老母應該知我翻嚟會睇。 即係佢由六二一、六二二、六二三、六二四、六二五、六七、六八、六九咁樣。 係冇，佢到六二五嘅啫，跟住之後就六三零。 哦，即係佢都齊嘅。你想睇邊台先？ 係啦，係啦。咁啊，係啦，我媽唔知點解搞定咗六二四，一開啊， 自己衰仔翻嚟啊嘛。 係啦，咁已經睇到三比零啦咁樣。咁啊，跟住之後轉過去睇曼聯嗰邊，又覺得即係我心裏邊諗啦，即係覺得。即係始終莫耶斯帶咗愛華頓咁耐，咁 知道個路數， 即係知道路數又好，或者有感情，即係唔係感情行先嘅呢場波應該都和波算數。 再加上呢個死亡主場， 係啦，即係你知奧脫福就即係全世界最難打嘅主場啦。咁因為要專個講法就係話，個球場係有狗臭味，咁你 邊個都死啊？ 邊個都死㗎啦！咁啊諗住和波就即係收貨啦咁樣。咁跟住睇睇下，即係我講睇翻利物浦嗰場啦。咁睇睇下就即係我瞓撚著咗喺 正常啦、 啊。咁一擘大眼78分鐘嘅時候就咦睇翻4比0咯。咁我都唔知蘇亞雷斯入咗個球波㗎啦。咁跟住之後又再恰一恰恰恰之後一 就已經天光啦。 再擘大眼跟住就見到5比1啦咁樣。咁跟住即係轉台囉，咪睇呢一個曼聯囉。啊你老尾係一轉過去就係睇到嗰球波。 就你啦嗰 卡古嗰球咁樣。咁心情唔係話好興奮囉， 因為眼瞓啫嘛， 好眼瞓，因為我又唔明點解大家咁興奮囉，因為即係你估計到嘅嘢有發生咁好正常啊。其實愛華頓即係嗰場波老老實實講啊，可以贏多幾球嘅，咁咪都就住㗎啦，即係始終都係莫耶斯12年嚟嘅心願，就係希望愛華頓作客呢一個奥脫福可以赢波咯，系嘛？咁啊，即系心愿达到啦。咁啊， 帮佢完成。 球季就喺下一周开始啦。系啦，即系呢个就系重点啦。即系球季， 我惊可能要再等多一周啊。 下一周开始， 因为嚟紧呢一周系要对纽加素啊。 吓，唔会嘅。再即系我谂过谂通咗噶啦。即系今日都接触过即系一两个漫迷啦咁样。咁啊，我唔会抽佢哋水嘅。因为我觉得就即系始终都赢咗咁多年啦。咁係即係英超同埋球壇，即係地球宇宙啦，即係唔好講地球啦，宇宙嘅霸主。咁宇宙嘅霸主唞半季，咁你班撚樣就出嚟即係群狗， 也無也無， 唔好群狗亂舞啊，群人亂舞啦。咁其實唔係好公道，因為其實佢真係讓緊啊嘛。咁佢哋基本上嘅心態都即係得兩種嘅啫，極端啲一種就梗係屌莫耶斯啦， 当然啦， 跟住继而屌韦碧克啦，咁一轮嘴屌地啦，去到最后就即系连顶到底咁， 屌晒所有狗就 屌晒所有啦，跟住就屌地啦。咁呢个系一类啦，另一类咧就系心态系觉得我仍然系曼联球迷嚟嘅， 要坚持 系啦，佢以为 撑捻到底， 佢觉得要坚持撑到底啦，咁然后就会话啦，嘿，而家踢咗14场， 未捻完， 都未捻完， 系 嘛，仲有24， 大把货 系嘛。跟住就到15场又拿嘢，就屌仲有23场。 冇错。 系咪即系佢呢个心态一路延续。 一路延续到 其实你数字上面嚟睇呢 系冇得关系㗎其实。 唔系有关系。曼联只系落后阿仙奴12分啫。咁足球算术去讲呢，阿仙奴呢啲百年无冠嘅球队呢，其实你咁多年呢你都见到呢，就系佢二三月份 就会连续输九场。 係啦。嗱我当。 三九几多 係啦，佢哋真系咁諗㗎。 係三九27。 我姑且当阿仙奴二月份开始一路 gel 到底。我当真系真啊。咁佢哋成日都諗兩樣嘢，就咁你可唔可以由二月份开始赢。 赢撚到尾啦。 咁即系。 佢仲有忘撚记咗我喎。 係啦。 仲有忘撚记咗你。 车仔啦。你记呀，即系一难讲啲啦，係咪 唔紧要啊，攞个前四咪够咯。 前四啊，即系唔紧要啦。总之我都系做人，我好简单，好知足嘅。即系总之排名高过曼联就得噶啦。即系 no matter 系19一个20咁样，我觉得 OK 嘅。即系讲真，而家曼迷嘅心里边嘅谂法好简单啫嘛。冠军呢啲好虚无嘅啫，都赢咗咁耐咯。 咁啊， 前四呢啲好虚无嘅啫，踢 咗咁耐， 踢咗又 年年有， 踢得入欧联又唔代表你有得赢。 欧霸呢啲好虚无嘅啫，赢嚟把撚。 唔系，唔好话头，唔好话头，即系头三啊，头四都未，第四都未撚排过咁耐。 诶，系噶， 即系近呢二十年啊，第四都未撚排过。 系啊， 最撚 gap 都系排第三咋。 系啊， 得一季啊，其他全部都系一二啊。 咁你冇办法嘅，你今年佢哋要让赛系嘛？咁即系让咗十四周啦。咁姑且佢会让埋，即系 我谂会让得埋圣诞，让埋农历新年嘅应该就。 唔系我觉得佢哋让到第37周开始就三十 开始 发力啦，即系 OK 嘅。因为你会知道我觉得各位听众真系要永远都要留心一样嘢，就系曼联系每一秒钟。唔係曼迷咧，每一秒唔係曼聯啦，曼迷每一秒鐘都有機會上榜首嘅。 哦，咁啊，梗係啦， 係嘛？即係佢只要一贏一場之後，佢就會覺得下一周就上榜首。 一贏就翻嚟咯。 pattern 嚟噶嘛？呢個係嗱，即係唔係老屈啦，唔係抽水啦。你睇翻 連環幾個禮拜都係 翻阿仙奴對曼聯嗰場波之後，曼迷嘅嘴臉講嘅説話。 我原本係想 cut 翻阿傑斯啦，佢嗰日喺節目講嗰啲啊，即係屌你最後都係我哋㗎啦，你唔使講咁多，即係都係嗰啲。系， 数字系好重要嘅。你争十二分咧，其实好少啫。 好少，梗系少啦，四场。 只要阿仙奴连续输四场三球或以上， 系。 而曼联连续赢四场三球或以上， 嗯。 Provided that 曼城、利物浦、车路士、修咸顿、爱华顿、曼城、热刺、纽卡素全部都输捻晒四场， 输晒四场， 曼联就上榜首噶啦。 冇错。 所以聖誕之前曼聯上榜首係有好大機會嘅。 咁啊 係。即係我覺得即係點解咁多年嚟係咪香港地仲有咁多撚樣係咪會走去買六合彩。 我哋你又買萬九球。 就係大家都覺得有機會中㗎嘛。啱啱先啊。 啱。 咁我就唔相信嗱，如果你話嘩咁細命中率你班撚樣都即係落此不疲。 咁有冇人中啊？ 咁就係有人中㗎嘛。啱啱先啊。咁即係你唔会觉得七百万香港人系傻閪嚟㗎嘛，系咪先系冇撚用啫。 都有六百万系傻閪。 咁所以就话啦，喂而家曼迷会觉得升得返上榜首。 嗯。 好合理。真系好合理。即系你要记住佢哋而家点解踢得唔好，其中一个客观嘅原因。 嗯。 系因为赛程问题嘛，莫耶斯话。 都系嘅，同埋佢点出咗一个好重点嘅，即系点讲咧？点出咗一个好重，好，我觉得点出咗一个好捻重点啊！ 吓， 个重点系咩咧？佢琴日输咗场波啦，咁佢就出嚟讲，佢讲咗两个字，讲咗三个字，好捻重 要，不怨自平系嘛？ 唔系，讲咗三个字就系冇运， 系， 因为冇运，因为你明唔明啊？佢一路落嚟二十年都系靠运噶嘛，咁而家佢突然同你讲，喂，屌，原来冇运。冇运原来真系会输波，冇运原来真系会输捻咗个冠军，同埋跌捻出前四。 嗯、 你都知啦，一路踢落去，佢冚唪唥都系扶扶碌碌、扶碌撞棍嘅啫，或者系靠啲四四二四啊，又或者系唔知点样屎忽撞合咗啊。咁、佢都系一路以嚟都系靠呢啲嘅啫嘛。咁、当而家幸运之神，即系除咗唔好讲四四二四先啦，即系幸运之神唔再降落喺佢身上， 嗯、 你系睇到佢哋开始接受到，即系成个惩罚就开始出嚟啦。 嗱，我即系 因为琴日有几球波。你有冇睇精华？ 嗯， 头锤顶唔入啦，冇头锤再撞住啦。 其实我睇嘅，我睇精华。 跟住阿科肥同又射咗一球，踢佢唔射得唔靓啊？但系射捻中人，呢个都系曼九其中一个绝招嚟嘅，就系射中人改变方向。诶，中柱，咁啊冇办法啦，即系打捻定佢哋琴日系输噶啦，一定。 嗱，我分享少少经验啦吓，即系先讲翻嗱，抽完水啦吓，即系唔系抽完水，讲完事实啦先。咁啊，讲翻琴晚场波啦吓，咁样。 不如讲下礼拜六嗰礼拜日嗰场先啦。 好啊好啊，先讲礼拜六嗰场啦吓，礼拜六嗰场就 礼拜日。 啊，礼拜日嗰场就睇足全场嘅， 睇足全场， 因为个 time 太靓啦，八点钟啦系嘛，即系又唔使翻工啦。咁啊，嗰场波就波亚斯就排咗三个，即系防守力比较强嘅中场啊。 佢出咗罗马尼亚个中坚，嗰个中坚 OK。 系啦，咁啊，跟住就喺开赛都比较早嘅时间啦，咁啊卡尔沃加就入咗个罚球啦， 刮草式 啊。咁嗰个罚球就系等班捻样跳起先射个地波咁样啦。咁啊，即系有少少智慧啦，咁亦都可以话好彩啦咁样。咁啊本来咧其实。 呢、這个热刺有机会系攞晒三分嘅。 热刺应该系赢捻紧。 系啦，咁尤其系入完第二一球去到第二球中间，即系曼联未追和之前嗰一阵咧， 咁捻到佢。 你净系讲苏达道嗰一球， 系 即系苏达道又真系令人几失望，因为即系我都有睇开西甲啦，咁我觉得就真系苏达道。完全是 underperform 啦， 實在整體嗰個射波嘅把握力係真係， 我諗 佢 唔係好識自己一個喺前面， 唔係淨係佢嘅，我覺得係成個熱刺嗰、那個即係運即係所謂嘅運動式入球啊，即係一路啊進攻緊， 即係三波啦嚇， 三波去 入嘅死球都好， 但係就。你睇到佢個把握係好有 問題。哦，咁你從入球數字會反映到嘅。咁、 啊、 但係嗰場波你會睇到佢哋有決心啊嘛，同、埋即係始終輸咗場6-0俾曼聯啊，唔係曼城。咁即係輸完嗰場之後，其實呢、這、一個波亞斯啊，或者成隊熱刺 發癲㗎啦要。 嗰場波係有啲發癲啦，亦都調翻轉講就係、是、冇之前嗰幾場咁無聊啦啲進攻，即係立體咗㗎啦，尤其喺兩邊去。去走啊， 爽手啲咯，好明顯。 係啦，係啦，即係佢起碼會真係俾你感覺到啊！呢場波佢真係 係有決心嚟攞三分嘅。 咁啊，你錯失咗嗰個黃金機會，即係門前打飛機之後咧，咁冇辦法啦，俾科肥同追翻啦。 唔係嗰球係送嘅。 哦，嗰其實調翻轉嚟講，嗰兩球都係送。 爽嘅送啦，係 即係你嘅防守，你本來一隊防守力做得咁好嘅，自從上場瓜咗之後，喂你係竟然喺今場波兩個咁大二嘅失誤，係咪？尤其輸嗰個十二碼，基本上摸不著頭腦。喂，嗰、那個阿 Central 嗰球波啊，哇，嗰球真係好 OK 噶。即係嗰一球咁樣，咁、我諗住，哇！你俾人追得 唔死， 入得翻就 O K 啦。咁但係最終即係2-2咁握手言和。咁啊從個戰術或者從個形勢嚟講，嗰一場波其實唔係真係咁差嘅，即係 唔差㗎，係追住嚟咬嘅，其實係、 啊、 一啲都唔差。我哋喺唔系嗱，而家喺我哋直播节目嘅时候，电视嗰度咧就突然之间出现呢一个万九死亡嘅画面啦。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湿鸠互动新闻台啦。 系啊， 咁啊冇熄电视啊，我哋咁啊啱啱冇啊，我另外嗰阵啊嗰个鸠文彩话，即系罗鸠满条女话咩卫冕，好似佢话卫冕嘅曼联就主场不敌呢个爱华顿，跌落第九位，屌写稿嗰个肯定系反曼。我俾你听，今时今日呢一刻。你都仲夠膽死同人講你係衛冕冠軍，屌你有咩冚家產啦、啊？肯肯定係反萬嘅嗰條友係，係嘛？咁啊喂，講翻先啦，即係嗰場波，即係我覺得個形勢上面，即係 even 係和咗，唔差嘅。因為點解咧？ 熱刺一定上風。 係啦，始終就前列嘅球隊，除咗呢、這個利物浦之外咧，即係全線都係贏波嘅咁。 係。 咁啊，即係嗰個差距又再拉翻開啦，咁樣。咁啊一路到過咗幾日之後係嘛，咁我先醒起啊，屌你老尾周中有波喎咁樣，咁啊對愛華頓呢一場其實我反而就真係想講一講嘅，而即係唔講嗰場波啦，因為我冇認真去睇啊， 我都冇， 即係我淨係睇精華，我唔可以咁樣鳩講一樣嘢。不過我即係分享一個經驗咧，就係話做球迷咧，即係唔好你係咪反曼定係曼迷都好、其實就切記一樣嘢，千祈唔好輸波咧。就去怪球證，怪呢一個對手，怪自己冇運氣咁樣。球證嗰啲即係冇得怪咧，點解？即係你同親曼聯踢以前啦，講緊，其實你真係純粹係發泄屌嗰一下啫。其實你自己去諗，你其實知噶嘛，你對曼聯你知你係打少四個噶嘛，咁。即 係呢個係常識嚟嘅， 呢個係常識嚟噶嘛。即係其實所以冇得怨㗎。你明知你係對佢打少四個嘅，咁你咪 prep 好啲咯。你準備好啲咯，咁都輸嘅冇辦法啦，即係人在做天在看啦，係咪？咁球證嗰個可以擺埋一邊啦，佢講運氣嗰個咧，如果你輸波，你怪自己唔夠運咧，你一世都進步唔到嘅。你呢個做人道理一樣嘅啫，即係你永遠你失敗，你係怨個天，或者怨個門楣門柱，咁係冇撚用嘅。即係你點樣 improve 咧？呢支球隊？你每一次就话唔够运，咁即系点啊？你而家所做嘅准备就系等运到啦。我哋又好好，因为你话你喺记者会话你输系输运啊嘛，咁即系你其他嘢都做得好咯，啱啱先啊？你其他嘢都做得好，你先至会话自己系输运嘅啫，啱啱先啊？咁即系你其他系无敌啦，冇可能再改善啦，因为已经系100分啊嘛，系咪？你系咁嘅意思啊嘛，啱啱啊？ 系。 咁呢啲系戆捻鸠嘅。即係如果一個人 唔好讲系咪足球啦，你咁样讲嘢咧，你成世就注定失败。 诶，都系。 你翻屋企瞓觉得噶啦，即系你永远就觉得自己系衰喺运度。喂，你反映下自己，你苦心自问下自己，系咪有啲地方可以做好啲咧？系咪要继续用呢、這个即系嘥三千几万买费兰尼咧？ 但系佢已经出咗赞奴沙同埋阿兰尼噶咯。 唔系，咁你咪屌你谂起成队兜捻咗佢，你直唔好教曼联咪得咯？你冇得救，你医翻嘥药费啊嘛，系嘛？唔系，即系我真系认真去讲啦，系嘛？你冇得咁样怨嘅。如果你每一次你面对咗一场波嘅输波，你系怪运气咧，系。唔得嘅，嗱呢样嘢我最尊敬嘅领队系宾尼迪斯啊，但宾尼迪斯每次讲亲呢句说话，我都觉得好哽咽。 系系， 即系你即系话俾我听，呢支球队冇得再进步噶啦，就系争运气。喂，咁你点解会唔去谂一样嘢？球波嗱个笼咁捻大啊，你射极都系射个门楣同门柱啊。我真系咁谂，你道理嚟噶嘛？咁捻大个位都唔射，你门楣门柱都可以中，点解你点解咁捻大个位你唔中咧？咪就系因为你把力唔好咯，你组织好啲，你拉空啲咪入咯。 嗯， 你射亲中柱嗰两球波都系散人众人改变方向再中柱啫嘛。啱啱先啊，你咁捻样入咗，咁然后就话我哋赢波系因为有运气，咁即系你啲咩嘢道理咧？唔得噶嘛。嗱，我前两日点解我有呢个咁嘅谂法咧？我有听翻个记者，因为记者会好短，两分几 系两分零八秒。 系嘛，即系同梁振英即系出嚟同大家讲两句，跟住开翻行政会议，差唔多噶啦，因为都冇面见人系嘛。咁我点解会谂起呢一个讲法，一定要喺个节目度提出嚟咧？就系、是、前几日咁啊，有以前圈内嘅朋友，即系搞政治嘅时候，圈内嘅朋友同我倾起，就某一个候选人啊，即系好唔抵输得，因为有另一个候选人出嚟、 okay. 啊，嗰、那个候选人就契弟嚟嘅。 我以为你讲啊白宫发言人添， 啊唔系自公发言人啊，即系讲紧上届立法会选举下有个契弟出嚟分票咁样，咁佢话啊如果唔系咧嗰个 就 OK 啦， 我个朋友 赢 咗啦咁样，咁我就话即系我话第一，即系你做人唔可以咁样嘅， 啱， 即系嗰个人有能力去抢到一大橛票，或者佢有能力去令到更多人认同或者有好嘅表现， 嗯， 你唔好理佢究竟。佢後期你發現佢係咪契弟或者點都好， 心態要正確咯。 咁你始終你只能夠係哦，我尊重選民嘅抉擇咯。我都會覺得你係有一啲地方你做得比我好，所以你會比我高票嘅咁樣。因為嗱，佢唔係民建聯啊嘛，係咪啊？佢唔係蛇齋餅種嘛，佢總有一啲原因嘅。咁如果你作為一個人，你永遠就會去怪罪人哋嘅出現，就唔睇自己，你永遠進步唔到嘅。 嗯， 即系你永远活喺嗰个阴霾之下，你点样去升另一个层次呢？啱啱先啊？ 系， 即系你而家个佢咪最大嘅问题咪就系咁咯？万迷都系咁嘅啫嘛，万迷佢咪赖咯，赖莫耶斯咯，赖兰尼咯，赖呢个韦碧克咯，赖乜捻都赖咯。 嗯， 要揾呢、這个即系韦安妇咯，要揾呢一个人去制旗咯。永远输波就系揾一个原因。喂，足球一队人嚟嘅。你要怪就怪成队啦，啱啱先啊！我成日都讲一样嘢，而家呢一班波啊，系如果你怪罪于球员嘅质素嘅话咧， 就应该怪费格逊先啦。 冇错啦，如果你纯粹怪战术运用得唔好嘅话，咁我第一会觉得你鸠噏啦，你哋班捻样都唔识睇波啦，讲乜捻嘢战术啫？你都系睇比数嘅啫嘛。之前嗰几场赢新特兰， 赢阿仙 奴城。好好咩踢得？阿仙奴嗰场 O K 嘅 ，O K 啦。 我覺得比較 勁。Over 其他嗰啲你踢得好，咪又係唔得，佔乜撚嘢術啫？你睇比數嘅啫，冚家陣。啱啱先，你唔好怪人哋啦。 嗯。 你認清事實，你本身係唔撚掂，就係唔撚掂噶啦。即係用翻譚神個口頭禪。 係。 做人真係有口齒咯。话咗冚家铲就冚家铲， 佢一定冚家铲嘅今年。 系咪即系你知道嘅嗰样嘢，你边怪得人嘅啫？系咪先？ 唔系嗱，我觉得咁样讲，我就公道少少啦。 好唔公道咩？ 啊唔系，即系公道，我公道少咁讲，就唔系你系可以怪运气嘅，但系唔捻系场场咯。 嗯、 即系如果你成季，我成季都冇运啊，咁你扑街死咗啦！如果系就即系你抱住呢个心态，你死捻咗啦！即系唔好话全季咁夸张啦。譬如你话我十场都冇运，你含捻啦！如果十场，你唔会咁多场，即系你耐唔思有一场好捻关键战嘅，真系睇到系冇嘅，亦都冇办法。 嗯、 你话寻日 昨晚嗰場波係咪冇運？我都冇撚睇曬。我睇到有幾球波係真係撞柱，同埋射中人又中柱啦、嗯，又有幾球波。嗰、那個新聞咧就話：哇！呢啲嘅射埋去射撚死人，屌射撚落阿後援隻手度，有幾難救啊！嗯、我話即係射得幾行啊！ 嗯、 你射中中個龍門，個龍門企撚咗喺度，就算佢唔喐冇反應啊！即係我有啲 friend 踢波，我哋踢街波嗰啲咧，有啲柒咕碌成日手籠嘅，就係好撚柒嘅，完全即係冇嗰個協調性係零嘅。但係佢手龍門好撚難射入佢嘅。点解呢？因为个人射撚中佢囉。即係你埋去射波嘅时候射勾佢囉。就唔係射个就唔係射瞄嗰个空位嚟射。勾射埋射射撚中佢，咁佢咪成日挡到个波囉。你明唔明我意思呀？即係咁样㗎嘛。你好难好难去到咁样去讲㗎。你好戇鳩㗎，你睇到嗰啲评述都系。你又话哇呢球个难鳩，嗰个难屌佢射撚中个笼㗎嘛，几难鳩都戇鳩鳩㗎。咁你琴日系咪冇运？我又唔十分覺得係嘅，因為你話愛華頓打得好唔好，大家有目共睹。佢排緊個位喺邊度，大家有目共睹。佢對車路士，佢對其他嘅強隊，即係唔係對你呢隊咁嘅中游隊啦，對其他強隊，佢有冇表現？盧卡古有幾 fit？ 大家都有目共睹啦。你有乜又冇運嘅？你對住佢係你哋曼九覺得有機會贏嘅啫。你作為我同你，我哋上個禮拜都一早講撚咗啦，佢閪梗啦，亦都正如我覺得嚟緊呢個禮拜佢都 gap 梗啦，嚟緊過多幾日佢死撚硬啦佢。咁所以你如果純粹係 走出，所以係啊喂， 嚇走出嚟講欠運喎、啊，你含撚啊你？ 唔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嗱，我唔係話唔可以講話係運氣嗱，我同 Kenny 都唔係呢個意思，嗯、我只不過係話。如果你每一次都将你嘅失败系建基于话冇运气咧，你系唔会进步嘅。 同埋或者你每一次失败，你都狂屌啲球员或者屌某一两个球员系冇意义噶咯，我觉得。 冇意义噶，冇意义噶，因为即系嗰扎球员嘅质素本身就系咁噶啦。 大家都明噶啦。 唔系莫耶斯令佢质素变差，因为本身就系、是。 本身就系 gap 噶啦。 系嘛？佢唔会变红趴股嘅。即系你明知嗰个收费系$700 一 Q 嘅，你唔可。可能你标价佢 七百蚊 Q 太多啊，佢嗰啲系三四嚿水嘅啫，嗰啲观塘嗰啲老鸡嚟嘅啫。 咁啊，唔好咁样讲，嗰啲即系今日都好唔开心噶啦。你成个死一冚咗档，我哋好尊重性工作者嘅，因为每个人 唔好意思啊， 都系有需要嘅。 观塘嗰啲比较年纪即系老迈少少嘅妓女。我讲得比较好少少，年纪老迈少少。 咁好多，譬如我哋第日上咗年纪， 咁啊系，我都系一条老任虫嚟嘅啫。 系咪先？嗱，讲翻先，我就话。嗰场波吓、啊，孤物论系嘛，系咪真系运气导致输波都好啦？你莫耶斯你自己反省一下啦。你开季到而家，你一路都话自己系嘛，所有嘢都将肺格上挂喺嘴上边嘅，系、 嗯、 嘛？佢咁捻劲嘅，屌你老尾，你咪同佢日日研究战术、研究排阵咯，系咪先？ 反正老费都有嚟睇啊，即系有好多场佢都有喺现场上面睇。而家有人又话，不如叫老费喺上面打电话落嚟。即係直接揸撚住電話就打電話落去俾佢，話俾佢聽，同佢講點出人，同埋同佢講點樣即係收買球證，睇下點樣可以搞撚翻掂呢個爛攤子。就反正佢都有嚟㗎啦，你冇撚教啦，企喺度做木頭公仔啦，就佢繼續喺後面指揮咁樣。 太好啦，你講咗重點啦。重點就係咧，點解我哋分析下死因啦，不如係嘛？點解曼聯即係今季會搞成咁撚樣咧？其实即系都系中翻我哋一路以嚟反曼嘅精神，就系点解曼联咁黑人憎，就是、有费格逊因素。 嗯， 点解咁即系今季踢得差，唔系因为费格逊冇教到波，令到啲球员唔识踢波。 系佢哋觉得系噶， 系对手或者球证或者成个球圈咧，基本上已经再唔需要真系俾面啦。 嗯， 啲嘢咪去尽啲咯。 呢、這个都系重点，我都觉得系。 即系啲嘢咪会变相系即系拉翻近啲，真系踢波咯。系咪先？ 湿你咪湿你咯！以前都话打狗睇下主人啦， 系嘛？ 而家真系唔捻睬你佢啦。 咁所以证明嗰个人即系屌你老尾，真系死捻咗都真系死有余辜嘅，死不足惜嘅。即系佢根本就系一个咁嘅邪恶嘅人物嚟嘅。唔系你点解释啫？又系嗰扎球员，佢咪又系出翻嗰啲人咪系咁踢？我真系好想讲啊！嗰啲话赖莫耶斯战术唔好嗰啲漫迷，你老尾我请佢上嚟，我俾十分钟你。你解释一下，对比一下费格逊同埋呢个莫耶斯战术有乜嘢唔同？根本就讲唔捻到，佢睇个 score line 啫嘛，要睇比数啫嘛。 发觉咧，艾夫拿喺左边咧，开始同阿艾夫拿喺左边就开始咧，就施展翻嗰啲勾踢入嚟嗰啲绝技噶啦。你有冇留意？喺左边，佢一过咗咁上下咧，就用尽全力射翻个波，用尽全力射个地波出嚟就博虎碌嘅。咁啊，华伦希亚咧就喺另外一边。 但華倫希亞由於係冇，即係佢嚟咗唔夠耐啊，你明唔明啊？ 嗯， 你嗰個睇到佢對熱刺啊，幾撚滑稽先得㗎？咁旁述啊，大哥，如果你最撚叻嘅，你知最撚勁睇波嘛？呢佢話大哥都係萬九嚟啊，應該佢係最撚叻睇波㗎嘛？哇！今日啊，華倫希亞即係有機會竞选呢、這、一个咩撚嘢最佳球员，即係佢哋有个 唔係 LGVD 特约唔知乜撚嘢咩 我唔想同埋讲嗰个嘢。咁又有阿华伦希亚就有机会竞选呢、這、一个咁嘅最佳球员。我屌你啦，佢带球波带咗上去，佢有几多球波出到啊，淨係射中人射咗几多球啊，唔係带咗个波上去踢咗去前面，即係出到波，即係射到个波离开你隻脚就为之係好波㗎、那个你睇下佢出嚟个位置落唔落到去，你睇下马达点样出波先啦、啊。你个撚样嘅一勾踢真都踢中人嘅，喺右边嗰度十球九球射撚中人嘅，跟住又开界外球。戇鳩呢啲叫好波，食屎啦、啊、叫佢。 嗱即係都係讲一句啦，过去嗰几年啦係咪，即係淨係讲近呢几年啦、啊、即係所谓曼联所谓嘅成功呢，都系即係其实唔系源自于纯粹球员嗰个質素同埋或者所谓战术啦係咪。咁啊而家即係跌落凡间，咁大家咪睇清楚囉。咁我都係即係再三都係要强烈劝喻各位反曼嘅朋友同身边嘅曼迷讲一句，就係话讲三个字啦，嗰三个字就係呢唔好呢太过呢、這、一个唔好太过即係觉得胜利呢係即係咁容易啦，亦都唔好觉得输波就一定係怪莫耶斯。 同埋嗰最唔撚鍾意佢哋成日講嗰個，即係嗰個咩睇 Now 嗰啲新聞呢有寫㗎嘛。即係佢哋話我哋已經係食慣魚翅咁嘅意思，我哋習慣。我成日都好撚討厭呢句說話，傑斯都有講習慣勝利喎。我想請問你乜嘢叫做習慣勝利呢？大撚晒呀，習慣勝利唔輸得㗎，你估你李嘉誠呀、啊、即係咁樣，我好討厭呢句說話㗎，唔知㗎。你同我講我哋已經即係佢哋表現出嚟就冇辦法啦，我哋習慣勝利。請問乜撚嘢叫習慣勝利？如果你夠膽再講一次，我就祝福你嚟緊一路落去以後都冇撚勝利。我唔該你習慣啦，習慣不勝利。等你感受一下一路落嚟嘅日子，習慣勝利，我屌你啦，習慣勝利。 嗱，我講埋我勸喻先，就係、是、咧，當曼聯贏波嘅時候咧，千祈唔好再發神經話會升上榜首同埋前四啦。控一控制， 佢哋系真心相信嘅，屌你！ 控一控制一下情緒先，因為點解咧？ 佢哋清 關冇嘢。我唔想笑你哋，因為其實我哋呢啲 細路仔啊嘛， 細路仔經歷開失敗嘅，係嘛？即係我哋會明白一樣嘢， 習慣失敗咯。 人無即係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嗯， 你喺你覺得個勢次會攞到嘅時候咧，就往往就會攞唔到噶啦。同埋咧，即係同做生意嘅角度一樣嘅啫，收到嗰啲就係錢， 嗯，啱。 未收到就白頭片。咁你都未攞到嗰啲， 唔好押韻得唔得？ 鳩噏嘅啫，即係你收到，你攞到嘅時候，嗰、那個先係你嘅。 嗯， 你未攞之前，你唔好覺得自己已經會攞，尤其你只係排緊第九啊！下一節翻嚟再講。 大家好，我係姚明豪，你聽緊嘅係 www.web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